南朝鲜伪军歹徒从8月18号16时34分起，在全前线上疯狂进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火炮射击挑衅行为。由伪军第一、第三野战军下属49个炮兵营的各种地面炮300多门、火炮位置发现用雷达和无人侦察机等投入。伪军歹徒公然声称，这次在全前线上进行的火炮射击训练是规模最大的，其目的在于完善那些部署在军事分界线一带的傀儡军炮兵部队随时打击北方的火炮射击程序和方法。